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，第十九集。莲香抚着胸口缓了好一阵，怨气冲冲地道： 哦，你什么毛病啊？抓海鲜唬人？可不是嘛，少爷知道你被关起来了，急得像个陀螺。我打听来戴先生在苏家，少爷就翻墙走了，我和蓝姑姑拦都没拦住，大清早的灌了一肚子冷风，不发烧才怪呢。 夏侯恋从莲香手里抢过药道： 我去端给他。 府一接过手，药汤的苦味就直往鼻子里钻。夏侯恋苦得直砸舌，真是难为谢静兰了，喝这么苦的药还一喝就好几天。夏侯恋生病其实都没怎么喝过药，一来他娘经常不在山里，他生病了也没人知道，二来他身体倍儿棒，熬着熬着就好了。莲香不如夏侯恋敏捷，一晃眼那药碗就到了夏侯恋手里，眼睁睁看着他端着药跑远了，只能气恨地跺脚。轻轻开了门，夏侯烈先伸脑袋进去看谢静兰醒了没。谢静兰靠在床沿上，眼睛从书卷堆里抬起来，望向贼头贼脑的夏侯烈。 真行，病成这样了还不忘记看书。 你也得看，后日老师便要开堂讲学了，老师说了，第一堂课考察孟子经义。你知道孟子是谁吗？ 夏侯烈眨巴双眼，脑袋从三皇五帝开始搜寻姓孟的人，最后找到一个他觉得还算靠谱的。 孟郊啊，我听过他的《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》。 谢金兰服得五体投地，他以为谢金涛那样已经算是不学无术了，谁知道夏侯烈更胜一筹，便低头看书不再理他。夏侯烈把药汤端到谢金兰嘴边，谢金兰眼睛一下没眨，全灌了下去，让夏侯烈准备好的蜜饯都没了用武之地。谢金兰想执起书卷继续读书，夏侯烈按住他的手，冲谢金兰眨眨眼道： 啊，且慢，少爷，看我变个戏法呗。 不看。 谢金兰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 哎呀，很快的，你就瞅一眼呗。 谢金兰拿夏侯恋没办法，叹了口气，只好坐着等夏侯恋开始他的表演。他先亮了手，示意谢金兰自己手里空无一物，然后两手随意一抓，似隔空捏了什么东西握在手里，伸到谢金兰鼻子底下。夏侯恋笑得灿烂无比，努努嘴让谢金兰开自己的手。谢金兰睨了他一眼，勉为其难地打开夏侯恋的左手，掌心里是一个被揉得皱皱巴巴的纸团，蔫不拉几的，寒碜的有些像草纸。好嫌弃，完全不想理他怎么办？谢金兰的手伸向书卷。 喂，给个面子，打开看看吧。 谢金兰犹豫了好一阵才打开纸团，目光忽的一滞。 你给我你的卖身契干什么？ 在我娘来接我之前，我会一直在这当你的书童，所以这张卖身契呢就先放在你这儿，你可得帮我好好保管。 我才不要，你自己拿着。 夏侯烈把卖身契硬塞进谢金兰手里道： 呀，麻溜的给我收着，我的卖身契别人想要还要不着呢。 谢金兰嘟囔： 切，说的自己多稀罕似的。 话是这么说， 他还是把夏侯炼的卖身契收进一个小盒子里，上了锁，放进衣箱。做完这一切，才回过身来，打开夏侯炼的第二个拳头。里头是一块锈迹斑斑的铜钱。谢金兰接过铜钱道： 这是什么？看模样好像是唐朝的。 这是我在山上的一个坟墓里捡的，原本捡了四枚，被我娘拿走了三枚，她说给我留着当传家宝，以后送给我媳妇儿。 坟墓里捡的？那得多脏啊。谢金兰被开水烫了似的扔回给夏侯炼道： 你娘缺心眼吧，这玩意儿谁要？你给了人家姑娘，人家姑娘指不定就不要你了。 夏侯炼把铜钱塞回谢金兰手里，说道： 哎呀，你拿着，以后我走了，你想见我的时候把它放到城里面最高的地方，无论我在哪儿，只要我活着就会来见你。 说这话时，夏侯炼显得很郑重。谢金兰从来没见过夏侯炼这模样，他吊儿郎当，走路都没个正形。现在他没有嬉皮笑脸，没有挤眉弄眼，倒叫谢金兰有些不习惯。手心里的铜钱还带着夏侯炼的体温，他的手常年捂不热，冬天便是冷得像块冰。温温的铜钱在他掌心里火烤过似的，那炽热的温度沿着手臂的经络一直传到胸口，烫得有些灼人。他有些怔，结结巴巴地开口： 你。 顿了顿，闷声道： 没事的，夏侯炼，娘死了我习惯了，爹不闻不问我习惯了，将来你不在我身边我也能习惯，反正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习惯习惯就好了。 他摩挲着手里的铜板，想了会儿，补充道： 不过等我以后当了大官，我就派人捉了你们老大，到时候你就自由了，再也不用去偷东西了。 好，那小的以后就仰仗少爷您了。 窗外一双眼睛不满地看着屋内的情景，见两人一左一右并着脑袋看书，不再有了言语，才收回偷看的目光。莲香缩着脑袋蹲在窗下，十分不高兴地撅了几把枯草，慢吞吞地踱回后院。蓝姑姑瞧她这模样，关切地问道： 怎么了？ 哼，少爷偏心。 莲香气哼哼地说道： 你是说少爷偏心小恋？ 蓝姑姑笑了： 可不是嘛，那小子才来多久啊，少爷现在天天腻着他，今儿那臭小子送了少爷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铜板，少爷当宝似的收着，我前些日子送了少爷一个荷包，都没见他这么宝贝呢。 那也难怪。 蓝姑姑倒了杯热水，塞到莲香手里给她暖手。 小恋没来的时候，咱们呢，只知道让少爷躲着藏着，不能行差踏错，免得给正院落下把柄。我呀，老了不顶用，只知道洗衣服、做饭、扫地。少爷想读书，我又不识字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可小恋一来，不仅帮少爷找来了书，还帮少爷拜戴先生为师，少爷这日子总算有了指望呢。小恋不仅护着少爷，还拼命实现少爷的愿望，就算差点丢了命也奋不顾身。莲香，你能这样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